阿弥陀佛。请先开课本的27页，还有这个讲义18。那么上次讲到了这个第27页的第11行啊。讲到这个一三无性，说一切法皆无自性，啊，为相无自性性，生无自性性，生亦无自性性，啊，如觉这份事。那么讲这个三无性的时候呢，就先解释三自性，啊，上一次解释三自性呢，就是这个讲义18的一三种法相。讲三种法相呢，第一个就是遍计所执相。啊，解释过了。那么第二个依他起相跟缘生实相都解释过了。那么在这边呢，后来有一个同学提了一个问题，啊，就是关于等无间缘，啊，说这个等无间缘呢，啊，有没有这个升起法的作用？啊，为什么要安立这一个缘？那么等无间缘呢，它就是说前一法。这个心法，前一法心法的灭去，做后一个心法升起的一个引导因，这样子一个缘。那么这个心法每一刹那升起灭去，升起灭去，好像没有一个心法不灭嘛，是不是？那么是不是有一个心法是不灭的？是不是有一个心法是不灭的？什么心是不灭的？真常心是不灭的，是不是？真常心它不能灭，灭了就不是真常了，所以真常心是不灭的。所以安立这个等无间缘呢，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告诉你没有真常心，就是要告诉你没有真常心，这个心都是刹那生灭的。所以前一念的心呢灭去以后呢，后一念的心才能升起，意思就是告诉你都是生灭心，都是无常心，没有一个真常心，告诉你这件事情。所以安立等无间缘，在心法里安立等无间缘，就告诉你这个心法是无常，是刹那生灭的，而不是真常的，所以要安立等无间缘，是这个意思。好，那么我们就是看下面继续讲呢，就讲到这个玄意欲，如玄意人眼中所有玄意过患，遍计所执相，当知一耳。那么这里就是举出譬喻啊，来说明三种法相。那么这个玄意欲啊，这个玄意呢，就是我们的这个眼根啊有病了，病变了。这个玄呢，就是看不清楚真相啊，因为有病变看不清楚真相。意呢，就是眼根的这个病啊，就是眼根这个病。那由于这个眼根生了意病呢，啊，使我们的眼视升起来的时候呢，我们就看不清楚所缘境的真相，而看到了假象，那么这个是玄意欲。那么先解说遍计所执相，那我们是根据《解深密经书》的解释来说，它有很多不同的解说，那么根据《解深密经书》来解释。如玄意人眼中所有玄意过患，这个玄意人呢，就是指这个凡夫的有情，眼中所有玄意过患，比如说我们这个眼根呢，有了玄意以后呢，这个玄意呢，是像头发一个细长的形状，那么我们这个眼睛里头有一个像头发细长形状的这个东西在眼睛里头呢， 这个时候呢，有眼根去看虚空的时候呢，升起了一个眼识。那么第一念的眼识跟这个眼识具形的同源意识升起的时候呢，便见到了虚空中有一根头发的这个相，见到这个相貌。那么这个时候的眼识跟同行的意识呢，都是只有一个明了性的一个自性分别，看到了这个虚空中有根头发的相貌，但是没有说虚空中有根头发这样子的嫉妒分别，没有这种嫉妒分别，就只有看到这个相。好，这是第一刹那。那么到了下一刹那第二念中的时候呢，眼识还是看到虚空中的这个头发相，但是这个时候呢，意识呢，他就开始分别嫉妒了，这个有一根真实的头发在虚空中，他有了这样子的分别嫉妒了，所以有两念。这边他用的是两念心来解释。那么这个第一念心所见虚空中有一根头发的这个相貌呢，这个时候是属于无分别影像，因为他没有想这是头发，所以他这个时候是属于无分别影像，就用这个无分别影像呢来比喻依他起相，比喻依他起相，因为这时候没有分别。那么以第二念呢，这个嫉妒分别呢，有真实的头发在虚空中，这个时候呢就是有分别影像了，因为有语言文字了嘛，他嫉妒有一根真实的头发在虚空中了，这个时候是有分别影像。那么这个就是玄意过患，比喻片计所之相，所以第一念的心比喻的是依他起相，第二念的心有分别影像呢，比喻的是玄意过患，比喻的是片计所之相。但是你要注意，这里呢只是比喻，并不是说我们第一念这个率尔心升起的时候就见到真正见到依他起相了。没有见到依他起相，他还是有执着的，只是他是属于无分别影像，我们用它来比喻成依他起相，我们凡夫是见不到依他起的，那么这个比喻就代表呢不是真的意思，所以你不要看到这边比喻你就认为说第一念那个就是真的依他起相，我们就见到依他起了，不是这个意思，他只是用无分别影像来比喻依他起相。如果第一念真的能够见到依他起相，他就会说我们第一念直接就见到了依他起相，这个就不叫譬喻了，这是现实了，所以记住这边是譬喻。那第二个要注意的事情呢，就是这个能片计的心跟所片计的境呢是同时升起的，这两个是同时升起的，所以当凡夫的这个能片计的心升起的时候呢，它是有无明心所相应的，凡夫吗？所以这时候是有执着的，那么这个时候呢，能片计的心呢，它去片计所片计的镜像的时候呢，就变成了片计所执相，所以比喻中呢，第二念心意识嫉妒分别升起执着，虚空中真实有头发，就成为玄意过患了。因为什么？因为虚空中本来没有头发，你认为有头发，那这种错谬呢，就是过患。所以呢，这个虚空中的头发相呢，这个时候就变成了片计所执相了。那么第三个要注意的就是初证道的圣人那么这个圣人呢，他在无漏后得智升起的时候呢，他仍然可以见到四意显现的镜像，意思是什么？他还是见到了那个什么有头发的相貌，但是因为这个圣人有无漏的智慧，所以他能够了达这个有头发的相貌呢，只是因缘所生的依他起相，所以他不会升起执着，不会执着有一个真实的头发相在那边，那么他是但行于意，这个称为了达依他起，那么圣人能知的心呢，有无分别智，所以他的心呢，就不是叫做能片计的执着心，所以圣人的心不叫做什么能片计。那圣人的心不叫做能片计，那他所缘的境呢，所知的境呢，也就不是所片计了，也就不是所片计了。 遍计所知相当知一耳。啊，这个遍计所知相呢，便是依托着依他起相，啊，连能遍计的心啊，生起了错误的执着，所见到的所遍计的过幻相。啊，这是一种解释。啊，它还有另外一种解释呢。啊，我这里就暂时不解释啊，因为我后来发觉，我多讲几次解释，就把大家搞得更昏，所以我们就讲一种解释就好了。那么这个解释的是遍计所知相，如玄义人、玄义众相，或法、毛、轮、风音、俱胜，或复青黄、赤白等相差别现前，依他起相当知一耳。这个是譬喻呢，杂染的依他起相。好，如玄义人。玄疑众相，这个眼根生病的人呢，啊，因为他有不同的眼病，啊，病的轻重也不同，所以他玄疑的相也不一样。啊，我怀疑这个玄疑就是飞蚊症。飞蚊症。那么比喻依他起相呢，由不同因缘所生呢，所以呢，有各种各类的依他起相。啊，玄疑不同呢，就生起不同的依他起相。啊，或法、毛、轮。丰盈俱胜，这个是从形色上面来分别众相。有的影像呢，是像长的头发，有的短短的像毛，或者是成圈的，就像轮子一样。那有的呢是一点呢，比较大的，就像蜜蜂或者苍蝇，你眼球一转它就飞来飞去的。那么有的地方是呢一点一点的比较小的点呢，就好像这个胡麻芝麻一样啊，这个俱胜就是这个胡麻的意思，就是芝麻啊，一点一点小小的。那么这个是用形色来解释啊，依他起相，或复青黄赤白等相差别现前。那么这个是从显色上面来分别众相啊，如果有的眼根得了这个黄病啊，就看一切都是黄色的相。那么其他青黄赤白等颜色也是一样，有各种不同颜色的差别相现前，依他起相当知一耳。那么这些差别相呢，就是依他起相。翻到讲义十九的这个图二十二，第二页啊，讲义十九第二页图二十二。这个图二十二呢，就是讲这个玄义喻。我们这个眼根呢有病了，所以在这个眼根上面呢，因为病的关系呢，它就生了一个像头发的形状啊，在这个眼球上面呢，它就生了一个像头发的形状，所以这个叫做头发的玄疑。这个时候呢，你的眼睛有病了以后呢，你去看这个虚空，虚空本来是什么？没有，对吧？但是因为你的眼球上面有了这个东西呢，所以你去看虚空的时候呢，你就看到了一根头发啊，就看到一根头发在虚空里头。那么第一念眼识跟同源意识升起来的时候呢，你就在虚空中看到了有这个头发的相貌啊。那么呢第二念呢升起的时候呢，你就开始分别了，说哦，虚空中有根头发啊，真是有根头发在那个地方，就升起了。这是第二念，这边第一念啊，所以你就有什么。那么第一念的时候呢，这个眼识呢跟同一识的时候只见到这个相貌，它没有分别是有头发，所以它是属于什么无分别影像啊。那么它就譬喻什么呢？玄疑众相啊，这个依他起相升起啊，只有这个相貌升起。那么第二念呢，你就有分别的意识在嫉妒分别了啊，就变成了有分别影像啊，这边有一根真实的头发在，那虚空中是什么？没有头发的。那你现在嫉妒说有一根头发在，那这个就比喻什么？这是玄疑的过患，就是遍计所知相。因为你遍计以后，你认为有一个真实的头发在这边。好，那么呢，从这个无分别影像比喻依他起， 跟有分别影像比喻偏计值啊，从这个无分别影像有分别影像的不同呢，比喻依他起相跟偏计所执相，在偏计所执上面有什么？有语言文字的辩机。那么在依他起相上面没有语言文字的辩机。好，那么这个是玄义喻呢，他来譬喻的啊一个重点。那么这个是譬喻偏计所执相。那么这个眼根，我们刚刚讲这个有病的眼根，如果是啊你的病情比较轻，只是有一根像头发的状态，所以你看到只是根头发，可是你的病比较重，有一个大的黑点在，看起来好像一个什么苍蝇啊或者蜜蜂的玄翼，这个时候你去看虚空的时候呢，你就看到了什么？虚空中有个苍蝇在飞啊，有个蜜蜂在飞。那如果病比较轻，只是几个小点点而已，那你这个时候看虚空，虚空中本来应该没有像，可是你却看到了什么？有几个黑点在那边，好像什么芝麻在那边一样。那么这个不同的相貌就比喻依他起相是不一样的，有不同的因缘就会生成什么不同的相貌出来。好，因缘如果是什么是像头发一样，好，那么它就生出像头发一样的什么依他起相。那因缘如果是像什么苍蝇一样，就升起了苍蝇的依他起相。好，如果因缘是像芝麻一样，就升起了像芝麻的依他起相。好，这样子。所以呢比喻什么不同的种子生出不同的什么相貌，这个就是依他起。那么由依他起上面你又有辩计说，哦，有真实的头发在，哦，有真实的苍蝇在飞，有真实的芝麻在那边，那么这个时候就变成了偏计所执相了。好，这个就是什么玄义喻，好，应该清楚吧。好，好，那我们再看下面，好，也不是看文，是要提醒各位一个，记得以前我曾经说过一个例子，刚开始上课的时候，就是这样，这边画的这个图的例子，就是说我们戴上一个咖啡色的太阳眼镜，这个咖啡色的无名的眼镜啊，去看一个白色的杯子的时候呢，你看到的是什么杯子？你看到一个咖啡色的杯子，好，你看不到白色的杯子，你看到的是咖啡色的杯子。所以呢我说戴上这个咖啡色眼镜呢，这个眼镜啊，看从这个眼镜能去看跟这个白色的杯子呢都是依他起相，都是依他起相啊，因为他们都是有的，对不对？的确有个眼镜啊，今天说还请个法师戴那个眼镜啊，的确有这个眼镜存在，的确有那个白色的杯子存在，可是你去看的时候就看到一个咖啡色的杯子，但事实上这咖啡色的杯子是什么？是不存在的。所以咖啡色的杯子譬喻偏计所执相，它是不存在的，没有那个东西。好，那么这个呢譬喻呢，这个戴上咖啡色无明的眼镜所生的眼识呢，比喻啊跟无明相应的能偏计的心啊。那么白色的杯子呢就譬喻什么呢？所偏计的境啊。那么这两个心与境都是什么？依他起。那么咖啡色的杯子呢就比喻能骗计的心去骗计所骗计的境啊，所计着的骗计所执相。所以这个譬喻呢是从有没有体性来比喻说明依他起跟骗计执。眼镜是有的，咖啡色的眼镜是有的，白色的杯子是有的，他们是有体法，可是你去看到的那个什么咖啡色的杯子是没有的，哦，白色的杯子是有的，但是咖啡色的杯子是没有的。那个没有的代表是没有体型，它不存在。但存在的是什么？无明，这个眼镜，无明的眼镜在，跟这个什么？跟这个镜，依他起显示的这个白色杯子的镜是存在的，但是你所看到的咖啡色的杯子是不存在的。所以这是从有没有体性来说明什么依他起跟偏计执，哦，跟玄义喻不一样。这个图上看，好，这咖啡颜色的眼镜，它是有颜色，有咖啡色在这边，比喻的就是什么？无明相应的能骗机的心，好，我们的眼睛从这边看过来，产生眼识。 那有从这边看过来的时候呢，你看到这个白色的杯子，可是呢，你从眼镜中去看到这个杯子的时候呢，你看不到白色的杯子，你看到的是一个咖啡色的杯子，对吧？那么这个眼镜存不存在？存在。好，那么这个白色的杯子存不存在？它是有的。所以这个是心，这个是境，它们都是依他起法，都是存在的，是有体的。那么现实上来讲，这咖啡色的杯子是不存在的，是没有的。可是如果一个人一生下来他就戴着这副眼镜的话，从来没有脱下来过的话，他是不承认这个世间有这个白色的杯子的，因为他从来没有看到白色的杯子，他所看到的都是咖啡色的杯子，所以他所看到的都是遍及所知相，他所看到的东西都是不存在的。那比喻我们现在所看到的东西都是不存在的，我们现在所看到的东西它存在的是什么？是这个白色杯子的相貌，但是我们从来没有见过，我们从来没有见过，我们见到的都是什么？不存在的东西，但是我们却认为这个东西是存在的，是真实的，因为我们从来没见过这个依他起相，我们见到的都是遍及所知相。那我们见到的东西是没有体性的，因为它不存在嘛，不存在就没有体性嘛。但是它没有体性呢，为什么会出现呢？是因为有这个白色的杯子，有这个依他起的存在，才能升起这个遍及知。如果这个白色的杯子也不存在的话，你戴上眼镜再怎么看也看不到有一个咖啡色的杯子。所以一定要有这个白色的杯子跟这咖啡色眼镜的存在，这个依他起的存在，然后才会出现遍及所知相。啊，这个清楚吧？好，清楚就好。所以这边呢讲的例子呢跟玄义不太一样，这边是有这两个是有体性的，这个是没有体性的，来比喻依他起跟什么遍及知。好，跟前面比喻不太一样，前面是以生成来讲，啊，生成了我们看到虚空中有那个相貌的时候，我们认为啊说那个是依他起，然后在依他起上面执着说有真实的头发存在的时候，说它是遍及知。所以这两个比喻意义不同，但是比喻的东西是一样的，啊，只是说不同的方面来比喻。啊，为什么要说这件事情呢？为什么要这么说呢？因为经论里头比喻都不是同一个比喻，都是从不同方面来讲的，所以如果你不能够去以义来解他的比喻的话，你会出现错误的认知。好，所以有那次讲完以后，有一个同学来找我说这个比喻有问题，他说应该是要怎么样呢？说这个咖啡色的杯子是依他起相，然后你认为有个真实的咖啡色的杯子，那么那个是遍及所知相。好，他是用前面第一个玄义喻来把这边分析，但是我要讲的不是这样，我是用有没有体相存在，这个东西是不存在的，这两个是存在的，来比喻依他起跟遍及知，而不是要用玄义喻说这个相貌我们没有什么无分别影像，没有在上面做遍及的分别，那么到下面你认为真实的时候，有语言文字的遍及分别的时候，来分别依他起跟遍及知。所以这两个譬喻的时候观点不一样，所以你看在看经书的时候，你要去意义来解，不能说要求经书里的讲的这个譬喻每个譬喻都一样，因为佛对不同的众生用不同的譬喻来讲，所以你不能要求所有的譬喻到最后都变成只有你能接受的那个譬喻才是譬喻，其他都不对，这个是有错误的。因为后面讲到什么相无自性心里面时候，他就会举了一个例子，叫虚空中有花的例子，空花的例子，那边就是用有没有体相来做了，那你要说佛也错了吗？对不对？所以要依义来解，不要依什么，不要只能依照一个意思来解。好，其实这玄义喻我也可以把它解释成有没有体性来解释，我也可以这样解释，但是呢我是依照什么 解释密经原册书的解释来解释，因为大家通常看到这方面的书，解释密经都会去找原册书作为什么参考书籍，啊，因为它是现在现存的最古老的关于解释密经的解释的参考书籍。好，我们继续看下面的文。如近眼人远离眼中悬意过患，即使近眼本性所行无乱境界，圆成实相当知一耳。啊，这个是比喻圆成实相。如近眼人远离眼中悬意过患，啊，近眼人呢，就是指证得无漏智的圣人。啊，那么他的眼根没有悬意了，啊，这个病治好了。即使近眼本性所行无乱境界，啊，就是眼睛正常的人呢，他所看见的境界呢是没有悬意中相的，啊，就是没有这个头发相，没有这个毛的相貌，没有轮，啊，这些乱相是没有的。那没有这些乱相，当然也就不会执着有真实的头发，啊，真实的毛，真实的轮，啊，这些悬意过患，啊，也没有了。那么这个是清净无乱的境界，啊，那么这个是比喻呢根本无漏智所行的无相真如的境界，啊，是没有片计所执相，也没有杂染的一他起相，啊，也没有杂染的一他起相。那么从根本智出来的时候呢，进入无漏后得智，刚刚讲过了，啊，虽然虚妄的一他起相仍然显现，啊，还是有这个一他起相显现，但是无漏后得智能够通达，它是四意而实无的，啊，一他起是非实有全无。那么呢，你当你通达这个一他起相是什么四意而实无的时候呢，就是你看清楚它是如幻如化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它就变成了什么圆成实相所摄属的清净一他起了，它就不再是杂染一他起了。所以说一他起通二分，啊，我们前面讲它是杂染一他起是就凡夫的境界讲的，啊，等到证到圣智以后，有了圣人的智慧之后，你再见到杂染一他起的时候，你知道它是如幻如化的，这个时候呢就属于清净一他起了，所以说它通二分。圆成实性当知一耳，啊，所以圆成实性呢含摄两部分，啊，一部分是真如实相，啊，就是我法二空所显现的什么空性，啊，那么另外一部分呢就是正见一他起法的如幻如化，啊，有这两部分，啊，前面说过了在初地到四地的菩萨，如果他要见到空性的时候呢，见到这个圆成实性的时候呢，就不能见到这个依他起相，哦，那如果呢他见到这个依他起相的时候呢，就不能够增见空性的相貌，哦，没有这个能力，法力还不够。那继续修行呢，到了五地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可以把空相跟依他起相呢可以并观，哦，有这个能力了。那么到了八地的时候呢，可以无功用行的呢空有并观，好，那么到了成佛才圆满。好，这个是以悬意欲说明三相。好，这个解释密经呢它后面又用了一个譬喻呢叫做颇知家宝的人说明，好，来说明三相，那这里就不解说了。好，这个颇知家宝就是玻璃啊，好，他用玻璃的相貌来解说，但是就不再解说，我们就讲一个就好了，大家比较简单一点，先了解一个以后再学比较复杂的。那么现在再讲一个如梦喻来，再来解释一下这个三相。可惜啊，今天陈克明没来上课啊，这个特别为他讲，结果他没来。通常都是这样子，当你特别准备一个东西要给一个人讲的时候，他就不会来上课。众生的心就因缘就是这样。啊，有一个人在这边睡觉，然后他在做梦。啊，这边画这个心形呢，就是说梦的心。啊，在梦里头还是心嘛。好，他在做梦。那他做梦到呢，一个人他站在这边呢，啊，看这个花， 那我请问各位，这个梦里的境界，梦里的这个人是怎么形成的？是怎么来的？是什么？是这个梦心变出来的，对不对？所以这个是变现出这个人是什么？梦心的作用。啊，梦心就是做梦的心了。啊，梦心的作用。那再请问各位，他看到的这个境界是怎么来的？还是这个梦心变出来的，对不对？所以不管你在梦里头是能知的心，能取的心，或者所取的境，都是什么？梦心变出来的。所以从他们的源头来讲的时候，都是什么？都是依他起，都是心变出来的嘛，对吧？心是依他起嘛，心是因缘法嘛，所以它都是依他起法，都是缘起法。所以这边画一个大的心，就代表什么？它的本质是一颗心，是心变出来的。心做梦的时候是心变出来，有一个人在看这个花。所以不管是看的人跟什么被看的花，都是心变出来的，他们都是心。对不起，要利用你一下。对不起，这个本来是图一，各位翻你的讲义的图一。哎，不是，这个要这个图能不能拿过来？是不要遮到这个地方。 这边会不会遮？ 对，所以他这样可以，他能保证自己。记得我们图一讲，阿赖耶是一变，种子成熟了，变成虚妄分别心。我们说虚妄分别心是什么？依他起性。什么是虚妄分别心？虚妄分别心就是这里的梦心。所以虚妄分别心变出来的境界，不管是属于见分的事，或者是相分事，它都是事，都是属于心。意思是什么？你在梦里所出现的境界，不管是能取的心，能看的这个心，或者是所看的这个境，所取的境，都是什么？都是心变出来的。基本上来讲，它都是什么？依他起。所以他们都是心。所以在这一部分讲，它怎么来的？由虚妄分别心变出来的来讲，它都是属于什么？依他起法。好。可是在这个梦中的人，你在做梦的时候，你梦中的人去看这个花的时候，你会不会认为这个花是心变的？不会，对吧？所以你认为什么？有一个能所的对立，有一个能看的心，能看的人，这个人是有心的吗？能看的心在看所看的境，有一个能所的对立，是不是？这是我们在做梦的时候感觉到吗？对不对？有能所的对立，梦中看花是有什么能看跟所看。梦中被鬼追的时候有什么能追跟被追嘛，对不对？所以有一个能所的对立。但是如果你跳出来看这件事情的时候，有没有能所的对立？没有，因为都是一颗心嘛。心一变的时候，同时变出什么？变出这个人跟这个花嘛。心同时变出来什么？能看的人跟所看的花嘛。所以心同时变出来什么？能看的见分事跟什么所看的相分事嘛，同时变出来的嘛。所以他们都是心嘛。可是梦中的人知不知道？梦中的人不知道。他感觉到什么？有一个能所的对立，有我能看的人在这边，然后所看的花在那边，所以他有一个能所的对立。第二个，梦中人的感觉是什么？这花是真的，真的有个花在那边嘛，对吧？同时他感觉到什么？我能看的人也是真的嘛。他不会在做梦的人说，我这是做梦，我这个人是假的。不会，梦中人他认为什么？我这个人是真的，然后我的确是看到花了，对不对？所以在他来讲的时候，这个也是真的，能看的能取的心也是真的，所取的境也是真实的，所以能所皆是实有，对吧？但是我们再跳出来看，能所皆是实有吗？不是嘛，它是什么因缘法？它是心变出来的嘛，它是一个因缘法。但是在梦中人他不晓得这是因缘法，他认为这是真实的，就是他去取境了， 他认为这是真实的。所以呢，当心一取尽的时候，能去取所的时候，不管这个人或者这个心，都变成了什么？都变成了境，都没有真实性嘛。他认为有真实的人、真实的境，啊，真实的心、真实的境，啊，有能所得对立，其实都没有，都是什么？都是一颗心嘛，都是心变出来的嘛。所以都是依他起，可是在他看来的时候，都是什么？片剂值。因为什么？梦中的能取心认知这个所取的境界的时候，他认为是有能所的对立，有能所都是实有的状况。所以片剂值有两个特性，一个是什么？我们对一切感觉到有能所对立的时候，就是在片剂值了。也是当我们现在活到这个世界，我们感觉到有你我的分别的时候，就已经是在片剂值里头了。有心跟境的对立啊，各种的二元对立的时候，就是什么？片剂所是已经出来了。第二个，我们认为这一切东西是实有的时候，就是什么？片剂所知了。好，所以这两个重点要记下来。记下来什么？检查自己。别人跟你讲什么时候你把它当真了，就是什么？片剂所知了。OK， 任何东西听到里头应该是什么？依他起。可是呢，你一当真就变成什么？片剂所知。这个时候呢，就是什么？生死流转。就是生死流转了。OK?心见分事相分事，当能取去取所取的时候呢，就变成四意显现的片剂所知性了。这个就叫做认识的作用，起了认识作用了。因为我们是凡夫，有无明在，起了认识作用的时候，就认为它真了，就变成片剂所知性。这时候熏回阿赖耶识，片剂所知性熏回阿赖耶识以后呢，就变成了片剂所知种子。是因为它是由片剂所知是吧相去熏成的种子，不是说那个种子就叫做片剂所知 ，OK？ 等到这个种子成熟生出来的法叫做什么？叫做依他起法。不是说这个种子片剂所知种子在阿赖耶识流生出来的法就叫做什么片剂所知法？不是，生起来的法叫依他起法。你如果没有智慧，你又把它当真的话，就变成片剂所知。像，如果你有智慧了以后。你一看哦，原来只是依他起，你就不会去取着了。这个时候呢，在阿赖耶识里头就变成什么清净的什么依他起法，熏回阿赖耶识就是清净的种子了。啊，就是这样。所以如梦喻很简单，告诉我们什么是什么心，什么是境。那什么时候是圆成实呢？谢谢，这边结束。谢谢。梦醒的时候。梦醒时分，你就知道什么？这个时候就变成了圆成实相，你就看到了，原来这只是什么？只是在做梦嘛，只是我的心所什么变现出来的。刚刚的境界，这些梦境都是我的心变，它没有真实性嘛，只是在做梦嘛，对不对？所以这个时候呢，你知道它只是在做梦的时候，就是梦醒了。你在梦中是不知道的。啊，所以佛菩萨要必须要告诉我们，一直在有梦中告诉我们说，你这个梦是假的，要醒来，要醒来，从梦中醒来，不是要去做更好的梦，是要从梦中醒来，不是要你去猛做善法，是你要从梦中醒来。但是因为呢，你在梦中被那个鬼追得太可怜了，在那边哇哇大叫，被吓的那个样子，所以佛菩萨跟你说，好吧，那就做个好梦吧，什么？去做点善法，以后出来的梦好一点，是吗？你在那边看到美丽的花，住在宫殿里头，但是那个还是梦，那个不真实。OK， 只是没有被鬼追了，没有在地狱里头而已。阿弥陀佛。那么三种自性呢就讲解了完毕了。好，下面呢再讲解三种无性。那么就看这个讲义十九。好，三种无自性性呢，这个也是引自解深密经好无自性相品的 里面，好，瑜伽师地论卷七十六呢，啊，又把解生密经放在里面，啊，所以呢，瑜伽卷七十六也有同样的文，啊。当知我依三种无自性性，密意说言，一切诸法皆无自性，为相无自性性，生无自性性，圣意无自性性。当知我依三种无自性性密意说言，一切诸法皆无自性。这个是佛为菩萨解说，哦，一切诸法皆无自性，它真正的义理呢，哦，这个我就是指佛，哦，我依三种无自性性密意说言，那这个密意说呢，就是表示这个一切诸法皆无自性呢，它不是了义究竟的教法，哦，是佛在当时为适应听法众生的根基，啊，为了破这个邪执而做的方便全巧的说法，啊，那么现在时机成熟了呢，所以佛就依三种无自性性做究竟了义的说法。这边究竟了义说是说什么？是说得很明白，啊，很详细、很明白的意思，不是法义上有没有究竟的意思，啊。那么前面解说三自性的时候呢？啊，曾经说过遍计所知相是没有体性的，啊，那么它是众生在依他起相的有为法，啊，跟圆成实相的无为法上升起妄执，啊，增益为实有我法自性，啊，认为这个是真实了。那么为了去除众生的增益妄执呢，所以说一切诸法皆无自性，啊，我就说一切诸法皆无自性。那么佛说一切诸法皆无自性呢，那么众生又开始执着了，啊，就执着那一切诸法皆无自性的话呢，那么这个依他起相跟原生实相那也一定是没有的，啊，就成了损减妄执了，啊，为了破生意执，那众生呢又起了损减执。所以佛在解生密经呢为众生讲解三自性跟三无性法，啊，阐述这个遍计所知相无体性，啊，无有体性，而依他起相跟圆成实相呢是实有体性的中道究竟了义说，啊，实际上呢遍计所知是有体性，啊，是没体性的，啊，遍计所知性是没有体性的，依他起性跟圆成实性是有体性的，可是呢把它总说为一切诸法皆无自性，啊，所以叫做密意说法，啊，不是了义说法，了义说法就应该说遍计所知无，依他圆成有，啊，那么现在说一切诸法皆无自性，那么就是密意说法的意思，它表示的道理还是一样的，但是表面讲说一切诸法皆无自性。所以三种无自性呢其实就是什么，就是三自性，三自性是全表法，从有而述说三种自性，三种自性是有的，依他起性是因缘有，圆成实性是真实有，遍计所知是什么，是什么有，我们前面第一个讲的是什么，好，忘情有，就是什么众生的共同嘛，好，共同接受了这个东西认为它有，其实是没有的。好，那么三无性呢是遮止，从遮止这一方面从无而解释，好，那我们下面就讲解三无性。那三无性是哪三种无性呢，好，就是相无自性性，生无自性性，好，圣意无自性性，好，这里先列出三种无性的名字，下面再分别解说。云何诸法相无自性性？好，先提问，什么是诸法相无自性性呢？好，所谓诸法遍计所执相，好，这个三无性中的相无自性性呢，就是三自性中的遍计所执相。何以故？依照什么道理说遍计所执相是相无自性性呢？此由假名安立为相，非由自相安立为相，是故说明相无自性性。此由假名安立为相，这个是解说相无自性性的相，就是遍计所知相的意思。他呢是在诸法上安立假名，然后呢心在假名上面活动，依名记忆，原名取相，这个心只是在名义上活动而已，它不是法的真相， 所以它是假名安立为相，非由自相安立为相。这个是解说相无自性性的无自性，这三个字。一切诸法呢本有自相，譬如依他起法，由阿赖耶识中的种子所生。那么各类种子所生的法呢，各有它的自相，不同种子生出不同的法，不是依假名来嫉妒其相，不是用这个假安立的假名呢来分别嫉妒它的相貌。所以这个是自相安立，依照阿赖耶识中的种子所出来的相貌。那么这个片计所执相呢，是以假名为相，并不是诸法的真实相，不是诸法的真实自相，所以它是非由自相安立为相。所以我们凡夫心中呢，常常在想这件事情怎么样怎么样，那个人怎么样怎么样，其实呢，我们所认识的一切都只是在名字上面活动而已，在名字上面变计这些相貌而已，我们并不能够真正认识诸法自相。是故说明相无自性性，所以相无自性性呢，是以遍计所知相为性，称为相无自性性。所以我们现在在这边讨论辩论很多事情，社会上间辩论很多事情，安不安全，核能安不安全，这个毒淀粉怎么样怎么样，各种事情我们都是在遍计所知上面活动，大家都提出一套说法，每个都说得很有道理，对吧？等到事情发生的时候，就是大家业力成熟了，因缘和合了，就发生了，依他起法就成熟了。我们现在在这边辩计的东西，不见得会发生，也不见得不发生，所以我们现在都在辩计所知而已。那我们现在辩计出来的东西是没有的，法不是照我们的辩计所知什么出现的。云何诸法生无自性性？在提问什么是诸法生无自性性呢？所谓诸法依他起相，生无自性性就是三自性中的依他起相。何以故？为什么说依他起相就是生无自性性呢？此由依他缘力故有，非自然有，是故说明生无自性性。此由依他缘力故有，这个是解说生无自性性的生。这个诸法依他起相呢，是依着因缘、增上缘、所缘缘，还有等无间缘，众缘和合而生起的。所以呢，这个生就是什么？有众缘和合而生，它必须借着他缘的力量及自种子的力量而有的，是由依他缘力故有，非自然有。它不是自然有的。这个是解说生无自性性的无自性。这无自性就是什么？不是自然生性。非自然有，就是说明依他起相不是自然生的。这个自然生呢，有两种解释。第一种自然生的解释呢，就是无因生，不需要因，它不需要任何因缘，忽然就出现了，这个是一种自然生。第二种呢，自然生是什么？就是什么？它自己本来就存在，然后呢，自己又生起了自己。能生的因跟所生的果是相同的，这个呢叫做自然生，叫自生。那么依他起相呢，是由因缘生，所以它不是自然生，它也不是无因生的，它也不是自己生起自己，它是由什么？由自种子跟他缘和合，因缘和合而生出来的，所以它是无自然生性，所以说是无自性。不是说依他起相呢没有体性，这边的无自性不是说它没有体性的意思，它是有体性的，但是说它不是自然生出来的，这个无自性是这个意思。但是呢，依他起相是不是四种不生里头的他生呢？我们说四种不生就是什么？诸法不自生、不他生、不共生、不无因生。那么是不是他生呢？我们刚刚讲他不是自生，那么这个依他起相是不是他生呢？他也不是他生的。他生的话呢，一般是讲像什么？有一个万有的因，叫大自在天，或者叫上帝，是一个万有的因。那么这个万有的因呢，它有真实的自体，是常而不变的。那么它是诸法的清因缘，所有的一切法都是由它而生出来的，它为主宰而生起这一切法，这个是它生。那么依他起法呢，是因缘和合而生的，所以它也不是它生，不是大自在天生的。 那么呢，第一个呢，如果只有清音缘呢，依他起法是不能升起来的，啊，所以还需要其他的缘才能升起，所以它不是自生。第二个呢，只有其他的因缘而没有清音缘的话呢，依他起法也不能生，啊，这个也是他生，啊。那么有因有缘呢，依他起法升起来的时候呢，它没有实在的作用升起，啊，我们前面讲过了，你可以回去参考讲一二第五项，讲四种道理里头的作用道理。因缘和合有作用道理升起来，有作用，有见闻觉知的作用，但是这是只是什么？这只是事的认知的作用而已，并不是有一个真实的作用升起来，没有一个真实的作用升起来，所以有因有缘它也不生，所以它不共生。那么第四个无因生呢，它当然无因也就不能生，所以依他起相是四不生，不是这四种生起来的，它是什么？它是因缘生，因缘和合生。是故说明生无自性性，所以生无自性性呢，就是指依因缘而生，无自然生性的依他起相为性。云何诸法胜亦无自性性？最后又提问了，什么是诸法胜亦无自性性呢？所谓诸法由生无自性性故，说明无自性性，即原生法亦名胜亦无自性性。这个胜亦无自性性呢，有两种解释，第一种解说呢，是约依他起相说胜亦无自性性，所谓诸法由生无自性性故，说明无自性性，这个就是重复我们上面讲的这个文，重复上文，就依他起相呢，是由生无自性性呢而得名为无自性性的，即原生法亦名胜亦无自性性。它也就是原生的依他起法，但是呢，它不但是生无自性性，它也是胜亦无自性性。所以依他起法呢，有两种无自性，一种是生无自性性，那么我们解释过了，那么它也是胜亦无自性性，就是现在要解释的。何以故？为什么依他起相呢？也是胜亦无自性性呢？下面解释：于诸法中，若是清净所缘境界，我显示彼以为胜亦无自性性。这个文是这样子，那我再念一遍：于诸法中若是清净所缘，我显示彼以为胜亦。把下面无自性性给它删掉的话，这是另外一个意思。这个是说明清净所缘是胜亦。于诸法中，就是在一切诸法中呢，若是清净所缘境界，清净所缘呢，就是圣人清净殊胜的智慧，他所缘的境界，就是清净所缘境界。我显示彼，佛在安立佛法的假名中呢，将彼清净智慧的所缘境界安立为真如，以为胜亦无自性性。这是第一种念法。这个所缘境呢，就是真如，佛安立真如是为胜亦。那么我刚刚念的第二种，我显示彼以为胜亦，就是有些注解认为这个下面这个无自性性是多出来的演词，当然下面的第二种解释就会讲到真如是胜亦无自性性，这是下面第二种解说会说到的。但是这里如果把这个无自性性删除的话，你连接下面我要念的文的话呢，就会比较顺，文意就比较顺畅。于诸法中若是清净所缘境界，我显示彼以为胜亦，依他起相非是清净所缘境界，是故亦说名为胜亦无自性性。清净所缘，清净智慧所缘的境界是胜亦。那么依他起相呢，就是三自性定义中呢，依他起相就是指什么呢？指纯大苦蕴的杂染依他起相。所以这个依他起相是指的杂染依他起，非是清净所缘境界。这个杂染的依他起呢，不是圣人根本无漏智的所缘境，根本智原真如的时候是没有偏激所知相的，杂染的依他起相也不生，所以在什么圣人的根本无漏智的圣意当中呢，是没有什么，是没有依他起相的，所以说它是圣意无自性性，圣人的圣意智中呢，没有杂染依他起相出现，那么这个是在根本智中。那么当圣人的厚德无漏智升起来的时候，像我们前面讲的，虽然他也原念了这个依他起相，但是呢，他能了达依他起是如幻而无实的， 好，这个时候依他起相由于清净厚德智的缘故呢，它就不再是杂染的依他起相了，而成为圆成时摄属的什么清净依他起相了。所以也说是在圣意之中呢，无有杂染依他起相的显现。所以是故亦说明为圣意无自性性。好，所以这个杂染的依他起呢，也称为圣意无自性性，因为在什么，在圣意中，圣人的智慧中呢，没有杂染的依他起相。好，这个意思来说，它是圣意无自性性。好，这是第一种解说。好，约依他起来解说圣意无自性性。复有诸法圆成实性，亦名圣意无自性性。另外第二种解说呢，圣意无自性性呢，是约圆成实性说为圣意无自性性。何以故？为什么圆成实性说是圣意无自性性呢？一切诸法，法无我性，名为圣意，亦得名为无自性性，以是诸法圣意地故，无自性性之所显故。这个是说明圆成实性呢名为圣意无自性性的原因。那论文分成两部解说，一部分解说圣意，一部分解说无自性性。我们把这个文再重念一遍。一切诸法，法无我性，名为圣意，以是诸法圣意地故。然后呢，一切诸法，法无我性，亦得名为无自性性，无自性性之所显故。所以你把这一句我们把它断成两个部分，就比较容易了解。一切诸法，法无我性，名为圣意，以是诸法圣意地故。一切诸法，法无我性呢，这个就是圆成实性。这个凡夫的智慧呢，不能通达诸法的真实相的圆成实性。只有圣人殊胜的无漏智，才能通达这个清净的所缘境。所以它称为圣意。圣意地呢，是说圆成实性呢，不论你在凡夫位还是在圣人位，这个圆成实性它都是真实而不变异的，以真实而不变异，所以称为地，地实的意思。那么又因为圣人才能通达这个诸法实相，所以也称为地，是圣地的意思。所以因为这个原因呢，所以圆成实性呢名为圣意。因为圣意地的原因，它称为圣意。第二个，一切诸法，法无我性，亦得名为无自性性。无自性性之所显故。这个是解说无自性性呢，一切诸法的法无我性是在依他起相上面呢，空去了人我执，空去了法我执，所显示出来的诸法真实自性。所以圆成实性上面是没有片计所执相的，人我执跟法我执的。那么它远离了执着我法的细论性，所以无自性。但是远离二执所显现的真实自性是有的，所以名为无自性性。所以无自性就是什么？没有我法细论性，而把这我法细论性去除掉，显示出来的真实的自性是有的，就是这个无自性性的最后一个性的意思。由此因缘名为圣意无自性性。所以由上面这两个，第一个圣意，圣人无漏智的所缘境，及第二个无自性性，远离片计所执所显现的真实自性，这两种因缘呢，名圆成实性就名为圣意无自性性。这个是解释了三种无自性性。那么我们下面用譬喻来说明三种无自性性。譬如空花，相无自性性，当之一耳。这是以空花来譬喻片计所执性。空花就是这个眼根有病的人呢，他来看虚空的时候呢，就看到虚空中有花的相貌显现。可是明眼的人看虚空呢，确实是没有花的相貌的。所以空中的花相是没有体相的，它是不存在的。但是呢，依着这个病的眼根呢，去看的时候呢，却看到了什么？有这个花的存在。那这个花就譬如这个片计所执相，它是没有体相的。 只是有虚妄分别心在假名上面分别嫉妒而生成的意象，所以是相无自性性。那么这个譬喻跟前面的玄义喻中以玄义众相比喻依他起，以玄义过患来比喻偏激所执相不一样。那么这里的空花比喻相无自性性是也是用有没有体性来说明，比较偏接近刚刚这个咖啡色的杯子的譬喻。那么前面的玄义喻是用这个影像的生成跟有执着的影像来比喻依他起相跟偏激所执相，虽然说法不同，但是两者并不矛盾，并没有矛盾存在。这是以空花譬喻偏激所执性。譬如幻象，生无自性性，当知一耳。一份圣意无自性性一耳。先解说什么是幻象。这个幻象依解生密经呢，圣意第一相品说呢，就是善幻师，就是这个魔术师啊。这个魔术师呢，他积集了一些干草啊，一些树叶啊，一些木头，一些那个屋顶上的瓦片啊，一些石粒啊，一些石头等物呢，然后呢把这些东西幻化成各式各样的东西啊，叫做幻化事业啊。比如说把这些干草这些变成大象啊，变成马匹，变成车子啊，变成各种的财物啊，这种食物啊，这些所幻化的幻象呢，它必须要借着这些干草、树叶、木头等，它才能现起什么？现起这些大象、马匹、车子这些幻象才能出现。所以它要借着这些东西，它才能够变现出来东西。所以就比喻的是什么呢？一切依他起相，要借着其他的众缘才能升起，不是自然升起的。就是依他起相的现起，这个幻象的现起要借着什么？借着众缘升起。这个大象马匹的这个幻象升起要借着什么？借着干草树叶这些东西为依止才能升起这种相貌。那么又当幻象升起的时候呢，确实成为我们所认识的镜像呢，这个时候你不能说它完全没有，所以它譬喻生无自性性，它不是完全没有的，它只是什么？不是自然生的，它要依照众缘而升起的，它不是什么都没有。但是当愚痴的凡夫呢，没有得到无漏的智慧的时候呢，见到了依他起的幻象呢，就认为决定真实有什么？有这个大象，有这个马匹，有车子等物，因为他见不到干草，见不到树叶，见不到木头，他见到的这个幻象，他就认为真实的有大象、有马匹、有车子这些存在，就好像我们现在看这个世界，我们认为这些都是真实存在的，其实都不是真实存在的，只是我们的心变出来的，但是我们看不到这些东西，只是我们的心所显现而认为它是真实的。那么当已经得到无漏智的圣人，这个圣人呢，在根本的无漏智他通达真如的时候呢，那我们讲什么呢？杂染的依他起就不能升起了，并且在后得智的时候呢，见到依他起的如的幻象的时候呢，心中能够了达这个就是什么如幻如化的，决定没有实有的大象，没有实有的马匹、车子等物，只是有幻化的大象、马匹、车子等物的显现，这个是后得智的认知。那这个就比喻一部分的圣意无自性性，在圣意中呢，没有杂染的依他起相。用幻象来譬喻。那么在大般若经中，在大般若经中呢，幻象呢是比喻空意的，不是比喻依他起，不是比喻缘起，而是比喻空意的。那么在这里呢，幻象是比喻什么？缘起的依他起相，所以两者呢不同，在大般若经跟这边的譬喻的时候譬喻的不同。但是呢，我们去看这个幻象的本身，幻象本身就有两种意思。哪两种意思呢？从幻象的非有似有来讲，它比喻依他起相，它没有，但是呢显现出来了这个相貌，它不是真实的，它是由树叶这些东西什么变现出来的，所以它不是真实有， 但是呢，你的确有看到这个相貌，你不是没有看到，所以这个依他起相这个幻象是有的。第二个呢，没有实意，虽然依他起相这个相貌是有，可是呢，你要执着这个相貌是真实的，那是没有的，没有真实的什么大象，没有真实的马匹，没有的，因为它的本质是什么？本质只是甘草树叶而已。所以可以从什么非有似有比喻依他起，从它不是真实的这个来比喻什么？比喻空意。那大般若经就是用这个意思来比喻它的空意，它不是真实的。所以不同的经典呢，它用同一法呢来说明不同的意来做比喻。所以幻象在不同的经典里它有不同的意思，你要去了解它的意，不要只看到幻象你就认为说哦，绝对是说依他起，或者幻象就绝对是说片寂止，不一定的。你要看到在这边它是在讲什么东西，要依意来解，不要来依这个文来解。譬如虚空为是众色所无性所显，骗一切处，一份圣意无自信性，当知一耳。法无我性之所显故，骗一切故。这个是用虚空来比喻圆成实性的一份圣意无自信性。那么这里也是以两个道理来说明这个譬喻。第一个道理就是用什么？譬如虚空为是众色无性所显，一份圣意无自信性，当知一耳。法无我性之所显故。或者是说譬如虚空骗一切处，一份圣意无自信性，当知一耳。骗一切故，它也是分成两部分。第一个道理呢，就是虚空呢为是众色无性所显的虚空来比喻法无我性之所显的圆成实性。虚空本来就是这样，没有丝毫的变化。这个众色在的时候我们见到众色，但是我们看不到虚空，但是虚空还是在那里，只是不显现。如果把这个众色移开了，没有了众色，就见到虚空了。那虚空还是在那里，只是显现出来了。就像这个杯子在这个地方一样，你看到的时候就看到一个杯子，请问你这时候你有没有看到杯子所占到的这个空间？没有，对不对？所以你呢就说哦，这边有个杯子，你不会讲说哎，这边有个空间吗？不会。可是当你把这个杯子拿走的时候，你看这边哎，这边有个空间，这空间就显现了。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呢，这个众色跟这个虚空不是什么完全没有关系的两个截然不同的法，他们两个是不一不异的。 OK， 有众色在的时候就有虚空在，只是你看不到它，你把众色移走的时候虚空就显现出来了。意思是在我们愚痴的时候只看到了众色，看不到虚空，看不到法的真相，只看到法的什么片寂所执相。当我们有智慧的时候，把这个片寂所执相移开的时候，就看到法的真相。那么圆成实性也是如此，诸法是如幻如化的依他起相，这个圆成实性呢是诸法的真实自性，所以又称为什么呢？称为法性。凡夫依着依他起相升起执着，就成为了片寂所执相。但是呢，并不是说诸法没有圆成实相，只是我们没有智慧而见不着这个圆成实相而已。那么圣人智慧呢，远离了妄执，便能够见到远离人我执法我执所显现的圆成实性。那他见到了圆成实性的时候呢，圆成实性本来如此，本来就在那里，只是你现在见到它了，你有智慧，你看到它了。所以圆成实性呢，可以说它是本性清净，因为它本来就在那里，只是有妄执的时候见不到，等到修行成功了，有智慧了，得到无漏的无分别智的时候呢，远离了妄执，你就见到了圆成实性。所以说从它本来就在那里的时候呢，说它是本性清净。但是从你没有智慧，然后修行到有智慧以后能够看到它，那么呢，这个叫做离垢清净，把这个垢染去除了以后，你就能够看到它，把片寂所执性去除了以后，见到了圆成实性，所以离开了妄执的垢染而显示出来的清净，叫做离垢清净。这个本性清净跟离垢清净的圆成实性呢， 有没有什么差别？它本身是没有差别的，因为就是一个圆成实性，对吧？刚刚讲就是从两方面来讲而已，所以它本体上是没有差别的。从它本来就存在来讲，从来没有什么不存在过。从这方面来讲，它是本性清净。从你没有智慧，等到有智慧你可以见到它来讲，你以前见不到，现在见到了，那叫做离垢清净。但是本体来讲，这两个清净都是一样的。所以什么？所以心经讲什么？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啊，就是这个道理。OK， 它从来没有生灭过，对吧？它没有什么清净跟杂染的，清净杂染是我们有智慧没智慧而已，对吧？它也没有增减，啊，不是说以前没有，现在有了，不是，以前有你没看到，现在你有智慧了，你就看到了，所以也没有增减，啊，所以在凡夫的因为没有离开妄执杂染的时候呢，称为自性清净。好，原则实性就称为自性清净。那么在成就圣道的果位，远离了垢染，那么就称为离垢清净。好，就是这样子。好，这是一种道理。那么第二个道理呢，就是虚空的遍一切处，来比喻圆成实性的遍一切法。好，虚空是周遍一切众色的。你不能说哪个东西存在那边，它那个地方没有虚空，啊，都是有的，它是遍一切众色的。那么圆成实性呢，是一切依他起法的什么功相？啊，一切什么如幻法的什么都有真相，它的真相都是一样的，就是什么圆成实性，所以它是周遍一切依他起法的，啊，所以用虚空比喻什么？比喻圆成实性，啊，这个以上呢是用譬喻来表示三种无自性性。那么下面就总结。我依如是三种无自性性，密意说言一切诸法无自性性。那么佛说一切诸法无自性性，真正的意义是说明呢，第一个遍计所执相，啊，是一直假名安立为相，啊，并没有真正的自体相，啊，所以它是无相法。第二个依他起相呢，它是由自种子跟他缘合合而生的，它不是什么自然而生的，啊，所以它是的如幻有法。那么第三个圆成实相呢，它是圣智所行的境界，啊，没有我法的细论性，啊，所以它是什么真实有法。那么三种无自性心呢，就到这里解说完毕。Okay， 那我们就回到我们的课本第27页第11行。这种依三种无自性性来解说一切法空无自性性的经典呢，就名为空性相应甚深经典，啊，如解深密经，是名空性相应甚深经典。那我们看下面的文。如是空性，于彼经中未闲了说，唯是密意去意之所解释，是名未及闲了密意去意甚深经典。好，这样就解释这个什么叫做密意去意甚深经典。如是空性，于彼经中未闲了说，三种无自性性的甚深空性的道理呢，在大般若经中呢，佛没有做究竟了义的说明，唯密意去意之所解释。好，先解释什么叫做意去。意趣呢，就是依照某一种特定的意义，啊，而为契合根基的众生呢来说法，叫做意趣。那么譬如佛在大般若经呢，就是为五世具足的众生呢说一切诸法皆无自性，啊，所以一切诸法皆无自性呢，是为这种根基的众生说法，五世具足的众生说的法，那么这个就是意趣。譬如说这个众生他现在的根基应该要学什么？要学布施，那么你就为他说布施法。如果这个众生现在应该持戒，你就为他说持戒法，这个就是意趣，你说法的意趣契合他的根基。密意趣意呢，就是说这种说法呢能够令相应的友情得到大的利益，因为呢这一类友情呢他能够理解佛说的法义， 但是其余根基的友情就不能了解这个经典中的意义，所以是密意趣意。它的意趣呢是秘密在里头的，没有闲聊的说明。为什么呢？因为他当时是为这些什么五世具足的众生讲法，所以他只要讲一切诸法皆无自性，这些众生都了解啊、哦，原来就是三自性，他们就会从这边去了解，然后就正入圣道啊、哦，他就不需要再什么从头到尾再讲一遍啊，这是什么，那是什么呢？这三自性怎么样呢？讲一堆他不需要，他一句话就解释了，然后就结束了。一切诸法皆无自性，但是呢，其余根基的友情呢就不能了解啊，这个经典中的意义啊，所以是密意趣意。那么一切诸法皆无自性呢，是对五世具足的友情是相应说法啊，但也是对于五世不具足的友情呢，就不容易能够理解啊它正确的义理了。啊，是名未及闲了，密意趣意，甚深经典。所以大般若经说的一切诸法皆无自性呢，就称为未及闲了，密意趣意，甚深经典。好，那么我们再看下面的论文。不能如实解所说意，岂不如理虚妄分别，由不巧辩所引寻思，岂如是见，立如是论，一切为假，是为真实，若作事观，名为正观。不能如实解所说意啊，有一类友情呢，听闻了佛说大般若经呢，一切诸法皆无自性呢，他不能够真实了解经文所诠的正确道理啊。这里所说的不能如实了解的是说呢，你的修行还没有到达修慧中的四加行为啊，所以你就不能够如实的了解。意思就是说，你不能够听到这个经文就证圣道的话呢，你就不是符合这个什么一切诸法皆无自性讲法的什么友情，就不是契机友情。所以我刚刚念了一遍，显然我们这边没人证圣道，所以我们那不是契机友情。好，五世具足的友情是契机友情。什么叫五世具足的友情呢？那解深密经讲，第一个是什么？以众善品上品的善根，好，这个就是什么？到达实性位了。第二个以清净诸障，这个就是那实性未具足了。好，第三个呢，已经成熟相续，好，这个时候呢，就是实住位成熟了。所以呢，在这个时候呢，他的善根就是相续成就的，所以叫做已经成熟相续。第四个呢，就是以多修圣解，哎，就是实行位，他也成熟了。第五个以积极上品福德，就是十回向位他也成熟了，就是这个众生呢，他现在要什么？要证圣位菩萨了，这个叫做五世具足的众生。岂不如理虚妄分别？那么有些友情呢，虽然不能如实了解呢，但是呢，他仍然能够依止佛的正确教导啊来修行啊，闻思修修行十法行，他还有这个这样修行，那这个就是讲我们应该要有的态度。虽然我们不能够正确了解一切诸法皆空的道理，但是呢，我们还是要依照佛的教导，从闻思修一步一步来修行，而不要起什么起邪见。那下面就讲起邪见的友情了。那么有一些友情呢，它不能如实解了呢，然后他就对佛说的教义了升起了执着啊，所以升起了不合于佛法正确义理的分别，叫做岂不如理分别。那么因为不如理，所以称为虚妄分别啊，所以说他是岂不如理虚妄分别。由不巧辩所引寻思，岂如是见，立如是论。巧就是善巧的意思，辩是方便。那么善巧方便呢，都是有智慧啊才有的，没有智慧呢就是不巧辩。寻思呢就是粗略的思维观察啊，叫寻思。这边不是讲寻思啊，这边用的是寻思。那么这一类的友情呢，因为对佛法的智慧不够呢，所以他只是粗略的就依照佛经的文句来思维观察，所以就依文解义升起了执着啊，升起了什么颠倒的见解啊，然后呢安立了错误的言论。什么样的错误的言论呢？他立了什么样的错误的言论呢？一切为假，是为真实， 若作士官，名为正官。好，我们依辟寻记来解说这一句话。为助荐取普特迦罗，闻如是法，虽深信解，然于其意无有力能如实解了，随言执着。为一切法决定皆无自性，决定不生不灭，决定本来即净，决定自性涅槃，故作是说一切为假，是为真实。先解释为助荐取普特迦罗，这一类有情呢，它不是没有智慧，它是有智慧的，它有世间的智慧，但是对于佛法中的智慧是不够的，所以他总是用他自己的知见呢来解释佛经，而认为他自己的知见呢解释的佛经是这个呢解法是什么最胜最妙的，而不去探求佛经的真意。那么自己的知见错了也不知道，叫做助自荐取普特迦罗。闻如是法，虽深信解，他听闻了未及闲了密意趣意甚深经典，虽然相信这是佛说的经典，然于其意无有力能如实解了，随缘执着。但是呢，他不像五世具足的力根有情能够正确明了佛的密意，他的智慧不足，所以他不能正确的了解佛经中的密意趣意，所以他就怎么样呢，以自己的见解随顺着佛的言说呢升起了妄执。什么样的妄执呢？为一切法决定皆无自性，佛说一切法皆无自性，他就执着一切法决定是任何自性都没有的，没有偏计所执自性，没有依他起自性，也没有缘成实自性，所以一切诸法决定皆无自性，决定不生不灭，一切法决定不生不灭。那诸法如果决定没有自体性，当然也就不曾生起嘛，对不对？因为不存在嘛，那不存在法怎么会有生起呢？从来没有生起过，那从来没生起过的话呢，所以它也从来没有灭去过，生起的法才能灭，那这个法从来没生起，也就从来没有灭过，所以呢决定不生不灭。决定本来即净，有生有灭就不即净，那么它本来就没有生灭，无生无灭，所以是即净。那诸法既然决定是从来没有生灭，那么也就是决定就是什么本来即净，决定自性涅槃。从有生灭的不即净到无生灭的即净是涅槃，那么诸法决定本来即净，所以也就是决定自性涅槃了。故作是说一切为假，是为真实。那么因为他升起了决定无的见解，什么都没有，所以做如是立论，一切为假，是为真实。诸法的真实相呢，就是一切法没有体性的虚假法，一切法都是没有体性的，这是他的认知。未欲令他随彼所见，简则思维，有此因缘能证解脱，是故更说若作士官，名为正官。那么他有了邪知见以后呢，他还要传播邪知见，就认为呢是帮助他人，所以未欲令他随彼所见，简则思维。这个有了邪见的友情呢，他却自己认为自己得了正见，那么为了希望其他友情呢也能随顺他的见解去思维，去观察，去鉴别，去抉择诸法实相，有此因缘能证解脱。他认为有这样的观察诸法实相的因缘呢，便能够正确的解脱生死苦，照他这个一切为假是为真实去观察呢，就能够解脱生死苦。是故更说若作士官，名为正官。所以他更为其余有情说法，你如果做一切为假是为真实的观察呢，就是能够解脱生死的正确观察。他就有这种做法，那我们觉得他是不是很慈悲呢？他是多么的慈悲啊！ 他是希望帮助众生都能够解脱生死，所以他努力的怎么样，努力的宣扬邪见，慈不慈悲？这个不叫慈悲，这叫愚痴。这不叫慈悲，这叫愚痴。为什么说他愚痴？因为这种友情他的见解是错误的，所以你都他的，你做他的同行道友，你跟着他修行的话，或者你听了他的见解来修行的话呢，你会跟着他一起怎么退失无量善法，因为见解错误，所以退失无量善法。甚至由于他的邪见呢，会使无量的众生堕陷在广大的业障中，很长的时期呢，很长的时间呢，都没有办法出离，因为他的邪见。那我们跟他学习这个邪见，我们也会有同样的问题。师与弟子俱复忘难，师跟弟子见解都错了，然后呢都到地狱去了。下面会说到，会说到。所以呢，我再一次跟大家提到，不要讲人情，不要讲人情，要讲智慧，要讲智慧，不要讲人情。你没有事没事，你多多的嘛研读佛经，听听长老的解释，听听我师父的解说，不要去跑道场，外面道场很多问题，你不要随便跑道场，你去参加法会，什么人都有，什么都有。然后呢，大家最喜欢在法会中怎么样，说三道四，对不对？在闲谈的时候什么样的见解都有，然后我们最容易什么，因为那个时候你没有心房，因为大家在闲谈嘛，你很容易就接受他的见解，就落入邪见当中，就很麻烦。你们居士参加的法会如此，法师参加的法会亦复如此。我去受戒的时候，受戒法会啊，各戒子从各个道场来，然后呢就严礼嘛，受戒在那边严礼，严礼完了以后大家在那边休息，就开始怎么样传播邪见，大家开始传播邪见嘛，因为什么，有一贯道的混进来是吧，混一个法师出家嘛，然后由双个法师向去传一贯道，不是没有有啊。所以我们的戒师那个大师父开堂和尚，他要一个一个人跟你谈，他抽时间一个一个谈，然后他从当中找出来你是不是一贯道的，是不是邪见，然后帮你然后摒出去，不可以受戒，这些人是不可以给他受戒的，外道窃法是不可以给他受戒的。所以呢，有一贯道的，有感经忏 OK 啊，感经忏这个时候是最好的时机，什么拉人呢、拉人一起感经忏呢、所以我碰到一个 PDA， 那时候还不是这个手机，叫 PDA 啊，给我看，哎呀，我已经做好了，你看这是某某长老多少钱，这是某某法师多少钱，这是谁某某某某法师多少钱多少钱，所以呢我们只要把它凑起来，就凑成一伙，就可以赚多少钱多少钱。所以我一堂法会他是做个什么，做个领导所以呢他就去到外面跟别人谈，别人来跟他谈，我这个法会要请我希望请到某位法师，某位怎么样怎么样，他就告这个法师5000块，那个法师多少钱，这个他凑起来一共35000那我抽20%多少多少，他做这个工作。有没有人这种人？有，去受戒还有什么，每个道场都缺人了，所以呢去受戒的时候拼命拉人了，哎呀你师父那边不好，学什么佛法嘛，来我们这边，我们这个道场好，又不用工作怎么样怎么样，拉人的也有然后呢有念佛的，3藏12部学什么不要学了，一句佛号就是什么阿伽陀药，我们就是一句佛号就好了，怎么样怎么样传播邪见 OK， 有什么参禅的，坐禅就好了还要干什么， 坐到那边就证圣道了，中道实相观。啊，你问他什么是中道实相观，说不出来。啊，你师父是怎么教你中道实相观，说不出来，搞不清楚。有那法师的法会尚且如此，各位去参加的法会会怎么样？邪知邪见一大堆，正知见的人还不见得愿意讲话。他去参加法会的时候，为什么？用功嘛，有空的时候就用功嘛，思维法义嘛，干嘛去讲话呢？他特别喜欢讲话的就是什么？邪知见的，他又特别热心，特别慈悲。所以跟各位讲，不要随便跑道场，就是这个原因。不是说要拉各位怎么样怎么样，限制各位，不是，因为太危险了，太危险了。你到那边去太危险了。好吧，今天就讲到这里。这是第一次骂，啊，不是第一次责备，对，下面还要再责备几次。有没有问题？ 请问师父哈，那个我们在这个名言上活动的时候，是这个巡视心所在上面去寄托这个名言像哈。那假如是说我们能够离名言哈得分无分别智的时候，跟真如相应，这个时候是不是？只有第六识的慧心所，它这个相应升起现行，而这时候巡视心所是暂时是不动 的。在根本智的时候，是只有这个无漏慧的心所，在根本智的时候。那么到了后得智的时候呢，它可以说法，所以它也会有巡视心所出现。后面会讲到这个地方。那么他一般来讲的时候呢，如果在获得智的时候，他也可以不用巡视啊，就行于意，他就是在这个依他起相上面，这些法相上面，那个事相上面活动，他不去巡视这些事情。但他为众生说法的时候啊，他就可以去巡视。那第二个呢，就是有些菩萨他还没有什么，还没有到佛的程度，所以他还要听闻佛法。好，所以佛听佛讲法的时候，他还要寻思佛法的道理，所以这个时候他也要用寻思，这样子。 那我们在修止观的时候哈，就是当然我们现在是只是方便的，就是这个时候还是需要透过寻思在语言文字的佛法上面去做思维哈，但是。假如是说这样的思维的时候，要让慧心所跑出来的那一刹那，这是怎么变换的？就是这个时候我巡视心所要马上停顿下来的，是我有意去做这个事情，还是说它自然而显现？ 应该自然显现，就你那个因缘成熟了，它一刹那它就跳到无漏的心所现行了。因为你在巡视心所的时候，你还是在什么有漏位，虽然你思维的是无漏的法相，但是呢还是在有漏位，第七识还是在作用，对，所以第六识虽然是在无漏的思维，但是呢第七识受到第七识的作用，还是在有漏位。那这个时候呢，你无漏的心所还没有什么现行，那个种子啊还没现行，但是因为被你这个有漏位的无漏法的种这个熏习啊，就是能引无分别智啊，能引无漏智去熏他的时候呢，他已经开始动作了。他已经开始动作了。那么他的动作呢，就是他力量一直增强，一直增强，一直增强呢，他就一直慢慢的越来越厉害。所以这个时候就慢慢的就扶住了什么？扶住了我们的烦恼。扶住了烦恼。那等到他一刹那，他因缘合的时候，他就自然就显现。他一显现的时候，同时有漏的那个有漏位的这方面的智慧就停顿了，就到根本无分别之去了。 啊，那这个时候第七识的时候就那个有漏的第七识就停止了，就停止作用，所以这是到无漏位。所以在无漏位的时候应该是什么，第七识也转成无漏，第六识也转成无漏，是这样子。 就是我们看友情的时候，被看的那个人自己的阿赖耶识会变一个出来，那我们看无情的时候，无情它不会有阿赖耶识变出来，那这样有什么区别？ Okay. 我们看到无情的时候，这个是我们自己阿赖耶识变出来的，通常是共相。共相的话就是我的阿赖耶识变我的，你的阿赖耶识变你，因为我们有共业，所以同样变出一个相貌。好，比如这个山，你的阿赖耶识变，我的阿赖耶识也变，对吧？那么变出这个山的时候呢，你看到的是你阿赖耶识变的山，我看到的是我阿赖耶识变的山。可是因为我们有共业的关系，是我们变出来什么？看起来是同一座山。好，是这样变出来。可是说我要看到你的话，就必须你先变出你的体相来，然后我的阿赖耶识在原你的阿赖耶识变的时候，再变出一个你的体相来。OK， 那么我的眼识在原着我的阿赖耶识变的时候呢，所变出的体相为什么本质分，它再变出一个体相来，那同行的意识也同时也变出一个影像来，这样子。因为你的东西，你的身体不是我的什么工业。那个山是我们的共业形成的，你的是属于你的，我的是属于我的，所以我必须要借着你的力量变现出来的力量，我才能圆你的变现出来。啊，比如说有一些，还有一些，这里的还有在分呢、啊，就是我可以变出你的形象来，但是我变不出你的心来，你心理上什么我没办法看得出来，对吧？你可以变你的形象出来，然后我圆你的形象变，可是你心里想什么东西？我没有办法圆到，所以我变不出来，所以你在想什么我不知道。得他心通的人呢，又分两种，一种是佛菩萨，那他们是能够圆到我们心里想的东西，一般的也就圆不到。那他心通是怎么变怎么练出来的，就是他会去观察你的行为，比如说你这样动一下是心里在想什么，他就从这边他跟你谈以前这些各种的细微观察，所以他从这些小的地方他慢慢的思维去细微的观察以后，他就形成了他心通。所以他不是他心通，不是有的他心通不是圆到你心里的变现，而是圆到你的形象的变动，他就知道你心里在想什么。比如说我肚子饿了，我就会做个动作饿了嘛，对吧？所以他一看到这样，哦，饿了，他知道你在想什么。所以他这个，因为他这种智慧太高了，所以他一看到你众生眉毛动一下，那个李莲英嘛，慈禧太后眉毛动一下，他就知道什么要梳头了嘛，就拿它来梳头了。这他没有他心通啊，对吧？但是呢，他就知道，所以从这些细微的观察，他成就了这个智慧以后，他只要看到我们任何细微的动作，他就知道我们心里想什么。这是一种。另外还没有问题。好，没有问题的话，我们就回向。好，请大家合掌，把心静下来。自归依佛， 自归依佛， 当愿众生， 当愿众生， 理解大道， 理解大道， 发无上心， 发无上心， 自归依法， 自归依法， 当愿众生， 当愿众生， 深入经藏， 深入经藏， 智慧如海， 智慧如海， 自归依僧， 自归依僧， 当愿众生， 当愿众生， 同理大众， 同理大众， 一切无碍， 一切无碍， 何难深重， 何难深重。 阿弥陀佛。 大众起立。